人听我大声唱。 千梦，患难与共情深重，愿隔千山万水心心相通。有了你有了我，让梦成真到永久，告别昨日沧海不回头。天地间人世缘，连接无数心和缘，保佑天地人间水水年年，祝福你祝福我，明天美好更快乐，未来的路我们一起 去安阳伟耀迪 4S 店，邀您一起赏泥俗、捏面人、吹糖人、写龙凤字，边玩面看车，更要多款奥迪特价车，83790100，金梁路廊伐路口北。

个姑娘叫小芳，长得好看又善良，一双美丽的大眼睛，辫子粗又长。谢谢你给我的爱，今生今世我不忘。 千一百岁，只需有趣，你都去追。你说爱只可以追踪，不可以留手中，不管那是谁。情人走出玩具，有一千一百岁，只需有趣，你都会追。 来承受，无助的时候一个人泪在流，擦干眼角的泪水，我会与你相随，所有关心爱护你的人都不希望你如此伤悲。宝贝不要哭，有我陪你就不会孤独，伤痕累累我不在乎。 沧海一笑， 沧海笑，滔滔两岸潮，每次听到这首歌都会生出对酒当歌，人生几何的冲动。